你好，我是嘉凯，欢迎来到我的人生故事。在这边，我会想要聊一下我的人生故事，一一分享给你们大家，也感谢你们愿意聆听。那这一集是第一集，我们就开始咯。你好，我是嘉凯，我出生在高雄市，有父亲跟母亲，还有一个妹妹组成的家庭。父亲在我9岁那年就过世了，他那年34岁。我对他的印象不深，只有高粱酒、香烟、槟榔、鸡同、黑手，还有一只狗雪纳瑞。父亲过世的那年，我们都很难过。即便我对父亲的印象不深，感情也不深。我相信母亲是非常难过的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决定了，我要成为一个不让母亲担心的好孩子，我要为了她而活，照顾她的情绪，不让她做到任何一点对我的担心。同年，在父亲过世的同年，母亲交了一个男朋友叫俊霖。俊霖原本是一个送货司机，后来跟我妈认识交往，后来就没了工作。听说他一直在跟家里拿钱，也在跟我母亲拿钱。那时候的我会帮忙照顾家里的槟榔摊，母亲是做槟榔的。后来我们搬回大寮，母亲的槟榔摊收掉了，但俊霖一直不断出现在我们家，奶奶非常反对。那是奶奶买给我们的一间房子。好，那时的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为什么奶奶会这么反对俊霖这个人的存在，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去袒护母亲，只为了让母亲也能站稳自己的脚步。我也对奶奶说过 不少无尽的话，在此我也很对不起奶奶。接着，俊霖消失了一段时间，母亲前前后后换了好几个男朋友。我不记得名字，但在我11岁那一年，母亲告诉我她怀孕了。她问我：“你觉得要生下这个小孩子吗？”你来决定，如果你说不要，我就把它打掉。11岁的我，只想得到那是一条生命。我不清楚生育孩子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，养育孩子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跟教育。我没有想到后面的责任，所以我只好对母亲说：“那是一条生命耶，那就生下来吧。”那时母亲怀孕的时候，我一直非常期待是有个弟弟，但结果不然，是个妹妹。我没有失望，那是我妹，我照顾她。顺道一提，我总共有了两个妹妹，一个跟我相差11个月，一个跟我相差11岁。11个月的妹妹先去奶奶家住了，在父亲过世之后，因为奶奶家的经济比较宽裕，而我选择跟母亲一起同住，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。11岁那一年，小朋友出生了。我母亲告诉我说：“这是你选择要生的，所以你要负责养育她，你要负责教育她，她是你妹妹，你要负起这些责任。”天真的我想着，母亲说的是对的。我便开始工作，去路边摊卖炸鸡排、炸鱿鱼，或者是当年很热门的盆栽冰淇淋。因为我长得比较高的关系，所以相对的，我可以轻易的说我是老板的儿子。好蒙混过去，好打发过去相关人士的询问。 为什么我能长得这么高呢？在九岁到十岁那一年，我出了一场车祸，我的胫骨骨折，我的左大腿不是我的右小腿的皮肤整个被撞到坏死，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在开刀。我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，经历了五次手术，只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，让我的脚能够恢复。那时候躺着的我也在长高，所以长到了170几公分。好的，回到工作那一段，我不断的工作，养育小妹。虽然说奶奶也会对我们有一些辅助，给我们一些菜，但母亲从来没有下过厨，那些菜都只是放到坏掉。后来的我学会了下厨，我用奶奶提供的菜煮的东西给自己吃。妹妹需要奶粉，我就去买奶粉；需要尿布，我就去买尿布。奶奶那时候虽然说跟她一点都没有关系的一个孙女，毕竟奶奶是父亲那边的，这个是同母异父的妹妹，奶奶还是有提供奶粉给我们，即便那是过期的。但奶粉就是奶粉，对于我们这种经济不好的人来说，还能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呢？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养成了我不爱吃饭的习惯。大多时候，直至今日，我可能一天都只吃一餐。但这并不是问题。11岁的我开始感受到了压力，不断的工作、上课、养育小妹、照顾小妹。所幸的是，小妹非常的好照顾，她不会像一般的小孩子半夜哭闹，该睡觉就好好睡觉。这样的日子就一直持续到了我16岁那一年。在16岁以前，我的薪水都是有上交给母亲的，可能负担水电，可能负担房租，也负担了妹妹的生活费，由母亲来操控预算，我们是靠着低收入户的补助金在过活的。16岁那年，我可以合法正式打工了，我选择了麦当劳，可以弹性排班，所以我排了很多大夜班、打烊班。为了多赚一点钱，好养育妹妹。但第一个月的时候，母亲跟我索讨了全部的薪水，我不愿意给她，因为我想要存一笔钱，当我们的生活紧急预备金。因为我发现，母亲没有存钱的习惯。在11岁到16岁这一年，俊霖前前后后出现了3到4次，总会消失个1-2年时间。我不知道他去哪里，我也不明白他去了哪里。母亲会让小妹叫俊霖爸爸，我也不知道俊霖是不是他真的爸爸。毕竟母亲前前后后换了那么多男朋友。16岁那年打工，全部的薪水不愿意上缴，我便与母亲吵起了架。他将我贷款的摩托车的钥匙藏起来，我每天用走的去上班下班。接着，我便跟他吵了架。那时候的我想说，如果要吵凶一点的话，那不如就把我是同志这件事情说出来吧。我在跟他吵架的同时，我直接跟他说了我是 gay。 他当下的回复是，你屁股要给谁捅都不关我的事。那时的我天真的以为，可能只是他觉得随便我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可以接受吧。但在隔天，他敲着我的房门，一早敲着我的房门跟我说，我不要这个死同性恋的儿子，请你赶快滚出去，赶快给我搬出去。我在房间门内听着这一切的话语，我的眼泪在滴。所以当天晚上下班之后，我不知道该去哪儿。那时 有交往一个男朋友，他说我可以去找他。我便去他家先借住了一晚，很谢谢他那时候的相伴。我被赶出来，但那个男朋友在没多久之后也因为别的原因跟我分了手。我在工作上也跟同事处得并没有到非常的愉快，三个压力一起来，搞得我精神崩溃。我16岁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在路上哭着，一边哭一边说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便把所有手机关机，我便窝在奶奶家的角落，房间角落。奶奶家那时有一间空房，刚好是叔叔他去监狱了，他坐牢，所以空出来的一间房间。我关在自己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一个礼拜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无视奶奶对我的关心，因为我无法面对自己，我也无法面对情绪，但我还是得上课。所以我到了学校之后，哭得一塌糊涂的，然后去了辅导老师那里，讲了这一切的经历跟发生。本应该是聆听者的辅导老师，不应该被我的情绪带着走，却也被这些经历带动着，也一起哭了起来。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，那时候的我自己很讨厌我自己，所以我在那时定了我只想活在27岁的目标，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接着17岁那年，我叔叔刚好出狱要回来了，奶奶告诉我说：“那个嘉凯，你叔叔要回来，所以那个房间可能要麻烦你。”是的，他是要我搬出去。我并没有多说什么，我知道那个叔叔是啃老族，我知道他是个无用的人，我知道我比他更有能力，所以我开始工作，工作的更晚，赚的钱更多，就是为了付房租、学费跟存一笔自己未来想要出国的基金。好，我就不断的工作，三年级的时候几乎都没去学校，工作太累了，我宁愿把时间都花在工作赚钱上，我也不愿意去学校，我也没办理休学。后来的我虽然说修完了3年，但学分不够，旷课过多，也无法换得毕业证书，只能拿到历年的成绩单，三年级几乎空白。在跟奶奶住的那一段时间里面，听到了父亲过世有一笔保险金的消息，金额约莫100万。保险公司原本意思是说想要把那笔钱分成3等份，我一份，妹妹一份，还有母亲一份。那笔钱可以将来当作我们的教育基金，可以存起来做备用，但我不知道那笔钱的下落去哪。直到奶奶告诉我说，我母亲与她的男友俊霖在拿到那笔钱的半年内，两个一起吸毒把它花完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俊霖有时候会消失了1-2年，因为他被抓去乐界。我不清楚我母亲有没有一起吸，但我曾经在厨房看到一包白粉，所以我不清楚那是什么样的药物。我知道他们在做的事情应该是不太单纯的事情，但由于我年纪过小，我无法去理解这些事情，所以我就当好像这些事情没发生过，一样做好我该做的事情。好的，接下来到我高中那3年，第一年过得还算顺利，等到我被赶出去之后，我到班上哭得稀里哗啦，我觉得很丢脸，所以我不断的工作，也是为了付房租，也是为了存钱，甚至是为了付学费， 即便我根本不去上课。我恨我自己，但我还是活着。高中毕业之后，我签了职业军人。母亲，她在我高中毕业之前，把我贷款的摩托车去卖掉，把我的东西丢掉。但在这段期间里面，她还是一直不断的向我索讨金钱，我不愿意给她，因为我知道她在吸毒。我想躲，我想躲避她。我躲到了军中，我换掉了脸书，我换掉了 LINE， 我换掉所有一切可以联络到我的方式。这些联络方式我只提供给必要的人，还有奶奶。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永远都有办法找到我的脸书。这个是我永远参不透的地方。后来我才得知，原因是我年纪相近的妹妹，我们有一些共同朋友，他能轻易的找到我的脸书，他再把这些脸书提供给我母亲。好的，后来我躲到了军中，在军中不断的操演练习，即便身体非常不舒服，还是一样不断的操演练习，直到我母亲逃钱逃到军中来，我压力太大了。我无法好好的睡觉，我甚至一个礼拜只睡到不到4个小时。我罹患了忧郁症。我向辅导长说着说，我想自杀，可以带我去看医生吗？像我这种病耻感非常强烈的忧郁症患者是非常少见的一个存在。我明白我自己怎么了，我知道我自己可能生病了。所以我要求我想要去看医生，但心绪的忙碌没办法让我按时去看医生。到后来，受训的忙碌也没办法按时的去看医生。没有按时回诊的结果就是换来我在放假的时候尝试了第一次自杀。那为什么我第一次会自杀呢？有一次我趁着休假的时候去幼稚园，不是，去国小，找了刚升上国小的妹妹，请跟老师说了我的身份之后，希望可以见她一面。可是我母亲已经将妹妹洗脑成不记得哥哥存在的这一个人，她根本不记得有哥哥。我不清楚母亲是怎么做到的，但在这一件事情内，对我的打击是非常大的。当天下午，我回到了自己住的套房里面，我把手边所有的药一次都吃了下去。我想要一睡不醒，我想要这辈子不要再醒来了，但我仅仅只是睡了一觉。下午到黄昏，我只昏迷了3个小时。我醒来的当下，我是非常低落的。我难过的思考着，为什么我还活着？这一切是如此的痛苦，却又无法逃避。接着回到了军中，我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，但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。我对于医疗的需要是越来越迫切。后来我很常待在辅导长室里面，跟辅导长聊着，帮着辅导长的事情，做着辅导长的文书。我记得我结训之后下了单位，我因为忧郁症的关系被调到了营部连。简单来说，营部连就是所有单位里面最直属的那个连部，我被调到里面。我这个辅导长文书，把他工作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做好。他非常压抑我在两个礼拜之内能把所有事情都打理好，但我还是有忧郁症。即便这些都不会困扰到我工作的内容，但困扰着我的日常生活。 接着，我印象一次比较深刻的发病。那时候的我一样不爱吃饭，不喜欢上餐厅。但在辅导长的逼迫之下，我去买了一碗泡面吃。吃着吃着，我不知道原因怎么了，我开始落泪。我没有想到任何难过的事情，但我就是在哭。我不清楚我自己在难过什么。后来的我，辅导长问着我说：“你想到什么了吗？”我跟他说：“我什么都没有想到，但我就是很难过，很难过。”他安慰着我，跟我说：“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说。”我向他说着：“好的，谢谢辅导长。”到这边，希望大家都还跟得上。我们就先停在这里，下一次再补充后面我与母亲的激烈对话，或者是在当兵之后 我所做的决定跟现在的选择。谢谢大家。